第25集，没完没了。班里在街上乱晃的时候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许少卿是因为想报复安里才跟他约的，许少卿承认过，而且直到最后也不肯和他冰释前嫌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估计安里的手机一直充不上电，最好丢掉了，被晾在马路上回不去才算心愿达成。 他才不想送我回家呢，他肯定觉得我是处心积虑要蹭他的豪车。有钱人的阴谋论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呢？简直没法理解，这个变态。我又没有非要让你干什么，干嘛摆那个真麻烦的表情出来？我只是要借一下充电器好吧，你为什么要那么想我？我这什么情况？零化了吗？ 安里从这一刻起打算完全忘记这位老板的名字。后来他在一家快餐店找到了一份下午到晚间的打杂工作，此外还有一家娱乐中心晚间到凌晨的适应生的工作，加上便利店的夜班，他的时间就被安排得很充实。最好的事情是这几个地方都在相邻的街区，骑共享单车来回非常方便，基本不用担心衔接上的问题。而且想到小朵，安里工作非常有干劲，事情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。虽然安里曾经决定过再也不记起那位老板的名字，可是偶尔想起那个人的时候，耻辱感并没有自己记忆中那么强烈，更多的是感激。他想，如果不是在刚出狱那个最艰难的时刻赚到了那些救命的钱，他都不知道现在他们一家人会是什么样的。而另外一件事情就比较奇妙了，也许是一切事情导入正轨之后，他的情绪和身体状态也趋于平稳了。所以像初中生一样度过了将近3年光阴的安里，竟然会开始产生一些生理需求。有时是他早上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时，虽然很累，下腹却热热的，几乎憋得他睡不下；有时是他中午睡醒了，不放松一次都没法出门。不过每次结束，他总觉得那些感觉还在。那些感觉就像有高智商似的，总是不会跟着被他右手骗出去的种子一起离开，顽固得很。久而久之，积压得多了，让他时不时躁动的几乎受不了。就是这种感觉驱动了他的兴致，却好像没给他提供出口。 我要不要出去找个女人？不行，那些钱都是给小朵治病的钱，绝对不能用来干这个。 日子慢慢的过着，冬天来了。这天江城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。安里打开那些印有 Merry Christmas 和圣诞老人的贴纸以及拉花，和另外一位夜班女店员一起挂了起来。凌晨2-3点的时候人比较少，安里就用这段时间布置有圣诞气氛的小装饰品。他拿了一张贴纸走到正门前，雪还在下，是很轻盈那种鹅毛雪花。门前被便利店灯光映着的飘雪是纯白的，很好看。在昏黄的路灯光圈里，那些雪花，它们有短暂的一刻，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辉，更好看。安里呆呆地看了一会儿，觉得那个景色又孤单又浪漫。他想，如果小朵可以健康长大，在以后的某一个夜晚跑出去，和某个小男生一起在这样的雪中散步，快乐的少女眼中这样的雪景，会比我这个中年男人更加浪漫。如果能有那一天多好。安里憧憬了一会儿，又开始担心那个小男生的人品，眉头皱了起来。他突然发觉自己是在犯傻，于是甩甩头，把贴纸平铺到玻璃上，然后全神贯注地一点一点细心地挤出气泡。在柜台上摆雪人玩偶的林雨微笑着调侃他， 李哥，贴个贴纸用贴成这样吗？你不怕走过路过的看见这便利店贴纸竟然连气泡都没有，都不好意思进来买东西啊？ 胡说八道，我马上弄完了。 当安丽心满意足地得到了一个气泡都没有的完美贴纸的时候，她抬起头舒了口气。 啊， 玻璃门外面矗立着一个黑色的人影，她差点没心梗，捂着心口退了一步，看清了人脸，先是惊讶，然后又兴高采烈地摆出一个很大的笑容，对外面的人挥了挥手。对面那人好像很意外他会有这么开心的反应，表情有点愣。 好巧啊，快先进来吧。怎么落了这么多雪？站很久了吗？你为什么站在外面不进来？是看到我吓一跳吗？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，我以为再也不会见到你了呢。真没想到。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会在外面呢？加班？可是你单位不在这边啊。还是 安里看见许少卿鼻子眼睛有点发红，像是冻坏了，他就先闭上嘴，过去咖啡机那边扫码付费，接了一杯咖啡，又走回来放到许少卿的手上。许少卿接过咖啡，捧着垂目看了一会儿安里。 偶然路过。 偶然吗？那咱们还真是有缘分，总是那么巧。 虽然安里觉得一般人当然不大会在后半夜偶然路过一个便利店，但他的前老板并不属于一般人。这位身体倍儿棒的狗八成是去做了什么不正经的事儿，搞到现在。安里看了一眼正准备爬梯子挂拉花的林雨。 小雨，等下我来挂。 嗨，没事李哥，我能挂。 哎，我来马上啊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些工作。哎，窗边有休息区，你可以喝杯咖啡暖和一会儿。等我弄完了。 不用了，我走了。你忙吧。 那行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哎呦，你赶紧下来。小姑娘爬那么高干什么？这个我弄，你先去弄点货吧。 这算什么呀？你来之前啊，这些活都是我自己做的。 现在不是有我了。 李哥，我先去库房了。 嗯嗯，去吧。 林雨不服气似的和他说笑了两句，就转身去库房了。然后安里自己爬上梯子，下意识的往许少卿那边看了一眼，发现他还在那儿站着，表情阴沉的看着自己。 嗯，你还没走？ 那我走。 哦。 安里骑着椅子居高临下地看着许少卿，而许少卿抬着眼睛看着他，那一瞬间竟然有好多似曾相识的画面和声音在安里的脑子里醒了，活灵活现地来回走动。安里双腿夹紧了梯子，刚才见到许少卿时那种开心喜悦，大概因为大脑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是一种见到熟人的本能反应。其实还是不应该见的吧。他赶紧抬头去挂拉花。 好的好的，再见啊。 不，再也不要见了。 身后一直没有声音，直到他听见大门响了一声，才悄悄地回头扫了一眼空无一人的便利店，松了口气。接下来安里就有点心神不定，每一次门响他都会紧张地看一眼，这样一直神经兮兮的到清晨快下班，神经才算松下来一点。 想啥呢？人们都说了是偶然路过，走都走了，你想啥呢？ 安里又想到那天在1208看见的两个男孩，更安心了些。一个随时都能同时找到不止一个对象的有钱人，还能盯上他这种中年普通人不成？况且许少卿这几个月都没有联系过他，估计是早把安里这个人忘了吧。当然就算是许少卿发了什么信息过来，安里也绝不会再和他有什么联系就是了。他很感激许少卿，但他更需要把那些过线的事情忘掉，翻篇，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男人，小朵的爸爸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